Hello， 大家好。如果大家平时有听开小时候呢个节目，入面有一段 E V 嘅爱情故事，我就系个女主角欧若兰，欢迎大家收听 legacy.com.hk。 我们的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世界杯 ，M Champion of Mira。 好啦，翻翻嚟第三節啦，咁啊，啱啱踢完乌拉圭对埃及啦，咁啊，接近系咪临完场前啊？即系九十分钟前就1-0啦。 系啊系啊，89分钟嗰啲位 置。靠个头槌入啦，咁啊卡云尼射个罚球嘅时候就撞柱啦。 系啦，跟住队友执鸡又散中队友啦。 系啦，咁啊一个七嘅啦，前面有四个都入唔到啦。 系啊，全部都系自己人嚟，崩捻住咗个轮换咁样啦。 系啦，咁啊，唉惨啦，埃及就点 样惨啫？ 系啦，咁啊暂时嚟讲啊，讲翻先啊，咁啊 A 组方面就俄罗斯榜首3分，咁啊乌拉圭就3分嘅都系，咁啊得失球压个乌龟，俄罗斯就榜首噶啦，系啦，好，咁啊暂时咁多先啦，咁啊讲埋个 D 组啦，喂 D 组方面 ，OK， 乜料咧？ 阿根廷就對冰島，嗱，其實咧，我哋咧即係做即係之前世界盃咧，足貧一路都講啦，一路都講就係話咩咧，最難搞嘅呢一組啦，係啦，就算你問我到今日為止咧，雖然我記得Carl仔講過啦 ，Tommy 都有講過啦，就係話佢打個咩話，好早宣布打個2332， 332啊， Double M 嘅陣式啊嘛，舊都冇得再舊啦， 舊嘢啊。 咁但係即係去到嚟呢個位我嗱你問我都係咁講啦，就係話我都係仍然估唔到阿根廷係真係穩唔穩陣嘅一隊。 阿根廷而家隊波呢，咁就我之前都講過啦，因為佢外圍賽其實佢出咗線之後呢，領隊森巴奧利呢其實就佢好簡單嘅佢嘅理念就係搵啲人去配落去美斯嗰度，去俾美斯盡情發揮。其實之前佢已經揾咗個良方啊，盧斯素啦同埋蘭仙尼力絕對幫到美斯嘅，加上可以緊急時候幫美斯中鋒陷阱起古恩啦，甚至話阿古魯啦，其同埋配埋佢嗰種主攻同埋好 high press 嘅踢法咧，其實咧呢、這個就係阿根廷今屆世界盃嘅策略，還點都冇效啊，有咁不如主攻啦。 我先問你一個問題，嗱預計陣容上咧後邊嗰隊中堅咧係奧達文迪搭住盧祖嘅。 應該老大明係達法斯奧嘅，正路係達法斯奧嘅。 Okay, 因為對冰島你其實冰島嘅身高優勢冇可能唔出法斯奧嘅，冇可能嘅。咁就佢2332其實呢亦都可以演繹為一個五個後防都得嘅。其實佢2332其實二咁啊兩個中堅啦，三咧其實嗰三件咧好大機會都係後防球員，不過係壓得前啲後防佢。中間三個中間應該係馬斯卓蘭，如無意外嘅話，咁另外嗰兩邊咧應該係阿古拿或者嗰個泰費力高嘅，係啦，除非佢真係打得好助攻，咁否則咧都係呢幾個。其實佢表面上就話 係 好攻嘅，但係其實佢係睇個五個後防， 即係可以褪埋阿馬斯查奴落嚟，你嘅意思 係啦，係其實係比較係好靈活嘅呢個，即係依個。 阿森巴奧利亦都好活用三後衞同四後衞就識呢個陣嘅，呢個喺2014年嘅世界盃睇智利就睇到㗎啦。 係啦，係啦，咁就大家絕。咁加上佢嘅執教嘅功力呢，其實大家唔可以，即係佢極極被叫佢一即係帶一班有質素嘅球員衝6-7場波呢，世界盃其實絕對有可能 嘅， 係啊，所以絕對唔可以輕視。 佢往績咪就係帶智利喺2014年啦，世界盃啦，大家都好欣賞啦， 係 even 係之後帶埋呢個南美國家杯嚼冧阿根廷啦， 係啦，咁啊咁頭場就對冰島啦，我覺得上兩個禮拜足貧我講過啦，阿根廷唔會俾冰島攞到波。 嗯， 係。 同埋冰島最致命嘅呢就係佢其實佢光芒呢已經露咗出嚟。 係。見底。 已經有少少見底，同埋斯格神呢今季呢係好撚閪嘅。其實佢進攻全員呢 冰岛啊，斯格神系非常非常之紧要啊，踢紧英超个斯格神，即系 系啊，唔系防，唔系后防嗰、那个， 唔系后防啊。咁啊，佢嘅状态低迷、稀迷咧，系对于冰岛嚟讲系致命。同埋冰岛咧，伊巴不欧路啊，都好多球员都唔系咁灵活，即系你阿根廷咧，好多唔好得，即系猜都猜死你嘅。如果佢有心猜，咁讲咁阿根廷見過冰島嘅上屆即係歐洲國家嘅表現，我覺得佢都亦都唔會係會鬆懈。 嗯， 所以我覺得今場波，正如我兩個禮拜之前所講，就阿根廷一定會 hold 到，我覺得甚至乎七成嘅超過七成嘅 possession、嗯、去壓住冰島去打。 嗯，但入唔入到兩球咧？ 我覺得入到，冇、嗯、問題嘅， 嗯，即係 我覺得絕對冇問題， 穩勝 係啦。咁啊，陣容嗰方面我唔知道外界預測點啊。我覺得大巴拿咧就唔會同美斯一齊出嘅， 係啦，唔會啊。 大巴拿咧只不過係美斯有咩東家豆腐啊先至出嘅， 或者係要俾佢唞下，費事佢嘔就用下佢出嚟嘅啫。 係、嗯、啦，係嘴咁。二三三二頭先都講過啦，即係二跟住三我講嘅，另外嗰三咧，如無意外就迪麥啊、盧斯素啦，或者另一個本來難先嚟嘅，但難先係傷鳩咗咧，咁呢個就難估啦。究竟 會唔會係用翻補選嘅安素佩尼斯咧？ 唔會安素佩尼斯，因為已經由馬斯蘭就塞住個位啦， 所以就 佢冇必要再懟到個防中出嚟嘅。 嗯 嗯。依、這個位就比較難。咁前面如無意外希古恩搭呢個美斯， 係冇錯。係啦。 咁希古恩雖然大家話成日話佢失機乜乜乜乜乜，但係咧佢始終唔係一個冇質素嘅前鋒，同埋佢係頂到魔啊喺前面。 我呢邊咧，因為我都係睇翻 Live Soccer 個陣容啫，佢就寫四二三一嘅。 唔係，其實係睇你點樣演繹咯。 佢就呢邊公佈出嚟就咩咧？阿古路打正。箭头 系 咁啊，后边一格就美斯啦，左一边就迪马利亚啦，另外一边系一个叫麦斯纳 M E 二七 A 嘅 文沙 美沙 系美沙，咁呢个就比较少睇嘅 十三号， 佢亦都唔系成日用嘅， 系咯，唔似系佢 我觉得佢未必系正选咯。 另外咁两个防中系 马斯查兰路。咁啊，另外， 比基利亞啊嘛， 比基利亞， 佢嘅預計陣容，但係我覺得唔會咁樣出， 係係 ，OK， 我覺得唔會咁樣出， 係 啊，應該會出馬斯特蘭奴 only， 係啦 ，OK， 好，咁啊，另外，好，咁大家問埋啦，係咪睇好阿根廷？ 嗯， 係啊 ，Tommy 就 係我不嬲 都覺得，我不嬲都即係係啦，都正式開麥講啦，我係即係我係覺得。今屆是阿根廷要攞冠軍的，因為我的角度就是我不是撐阿根廷的，即我不是亦都不是說什麼阿根廷 fans， 我是巴西的，如果你問我真的對人偏向就大家巴西太稀了，我自己覺得。但是呢就因為我真的覺得美斯應該有一個國際賽冠軍的、 主觀願望， 主觀願望來的，就是這樣、 我自己就對阿根廷就麻麻地的，始終都因為 我始終都覺得個頭重尾輕的情況很嚴重啊。咁啊，相反嚟講，我會期待冰島有機會爆下冷，因為冰島嗰個整體戰鬥力同埋，即係叫做係咪第一次咧？ 都第一次踢世界盃， 都係第一次。咁其實通常每一年嘅世界盃都會總會有啲爆點嘅。我自己就迎住冰島呢隊嘢係會創造咗一啲大家意想唔到嘅環境出嚟嘅。系啦，咁呢個我覺得大家可以值得期待下嘅咁樣。 嗱，我仍然都係堅持嗰句，呢一種我係完全唔識睇嘅。你問我咧，純粹一個 OK 買波嘅心態啦。你俾我揀阿根廷呢場咧，穩穩陣陣咧，你俾我揀個大嘅就算噶啦。 嗯， 係啊，我唔係好識睇，但係認真講嘅，頭先 Tommy 都少少即係從佢分析啦，我覺得啦，我覺得冰島係有波入到嘅。呢場波係，即因為始終都係嗰句輸頭槌，我覺得係阿根廷個致命傷嚟嘅呢樣嘢係，係啦，咁所以我就會揀個大啦，係啦，好咁啊，另外一場啦，講埋啦，另外一場咧就係、是、呢個克羅地亞就會對住對尼日利亞嘅。 哇！呢場係難估啊！ 呢場我覺得係近頭嗰期，即近呢期係最難， 係啊，最難估嘅呢個係。好難估，難估個位係 尼亞利亞究竟有幾多實力可以，即係嗱，尼亞利亞應該都仲係靠好明顯係靠梅沙啊嗰堆啦，伊恩拿祖啦， 伊和啦，伊和比， 伊和比啦，係啦。咁究竟呢班球員喺尼亞利亞聚埋一齊嘅情況下，會發揮幾大實力咧？嗱，呢樣嘢係好大嘅不可預知。 唔係啊，同埋嗱，講少少即係少少陰謀論啦，依兩隊波都係即係做破之王， 唔係克羅地亞係咩？ 早克羅地亞就歪依個會，點會唔做？ 唔係，但克羅地亞唔係就係 每次都去嘅喎，克羅地亞 係。我認知都係嘅喎，係塞維亞嘅。 唔係，我覺得都唔係好去。上屆世界盃我覺得都係好緊 張。第一我講真，成個世界盃咧，你問我咧，我會咁樣睇兩點嘅。第一樣嘢，我係一心都係咁樣諗嘅，所有亞洲隊。是否得的啦，即是你問我好大機會所有亞洲隊呢兩零部隊就坐緊的啦，究竟會不會去到三零的，即是連入球都沒有的 ,ok。咁第二樣嘢就是咩呢，非洲隊我淨係覺得一樣嘢啫，對埃及係一定係同你砌嘅，即是我一心係諗住無論係對尼日利亞又好，或者另外一對塞內加爾都好，我都估唔到究竟想唔想踢啦，因為尼日利亞已經係舐過好多次嘅，就係 OK， 由96年代當年嗰對，大家都 OK 打世青杯覺得好好，奧運金牌又乜差嘢都行到世界杯係瓜撚咗殘。 98年 勁㗎， 係好撚勁，加埋米魯天咪好撚。 98年係去到16強之後先突然之間唔踢啫嘛， 係啊，16強又對丹麥俾丹麥大抄四比 一，踢啦，係啦，就兩隊波。 之後乜嘢講話非洲英都好咧，我呢隊波我真係完全估唔到佢打世界盃係想點嘅，因為第一嗱，頭先大家都數過啦，好多英超兵喺度，想唔想踢係一個問題。我成日都係覺得呢樣嘢，翻嚟到講啦，對克羅地亞咁講啦，我認知嘅克羅地亞就係咩咧 ？OK， 無論係打歐洲國家杯嘅分組賽，或者去到歐國杯嘅賽事都好。或者是世界杯的分组赛都好，唔系 ，sorry， 即系世界杯的小组都好，我的感觉系咩咧？就系咧几届都很砌嘅，即系至少一样嘢嘅系咧，佢同你砌下先嘅，咁所以我估唔到呢样嘢。咁当然啦，就系嗱，另外一方面就系话，系咪其实嗱，仲有一样嘢嘅系活力上系咪克罗地亚系真系差啲咧？因为成班嘢都差唔多年纪比较大咧。 我觉得。又唔係咁大對比嘅、 okay. 原因係其實需要速度嘅位置呢克羅地亞係有嘅、卡拉馬力啦列比石啦係啦咁啊伊芬啦係啦係啦俾幾個列即係法克波嗰、那個係啦嗰個列壁啦係啦咁啊比利石啦頭先講啦係啦卡拉馬力全部都係快馬嚟嘅、即係啲攻擊咁你話佢嗰啲老比較即係開始即係叫黃金美期即係摩德力啊 拉傑迪 啊，咁呢啲其實本身喺當 fit 時期都唔係高買速度㗎啦，同埋打中場嚟講其實真係唔需要速度嘅、我覺得咁問題就係佢哋究竟可以有即係個控球能力可以去到幾多少，即係個波喺佢度對面究竟就算全部都 speed 99都冇用㗎嘛，因為個波都唔喺佢度夠跑咩係咪先，咁我諗實如果你話淨係咁樣牌面上嚟計呢，我覺得克罗地亚咧，应该系有一定嘅能力系去多文尼场波嘅。 牌面克罗地亚当然直情高一分啲， 所以就系嗱，所以但系我哋点解会觉得难估嘅啫？因为我哋真系判断唔到尼日利亚究竟系点踢。嗱，尼日利亚嗰个组，即系成个即系嗰个复合状咧，系可以好夸张到你唔信嘅，一系就閪到扑街，一系就劲捻到你都估唔捻到佢点解咁捻 match 嘅。咁呢样嘢就系正正系呢场波， 真 系 拗捻晒头。 呢样我哋冇得预计嘅位就系 同埋同埋我成日都觉得喺呢一组里头 ，OK， 尼日利亚系可以抗操到个分数。点样为之抗操到个分数咧？即系话咩咧？第一场佢踢得好好嘅话，佢随时第二场系可以嗨捻到爆嘅，又或者调翻转嘅。 第三场嗨 系啦，即系或者第一场系踢到好捻嗨嘅时候，大家都觉得喂呢队波真系可能会爆尾嘅时候，佢就会爆咗出到嚟咧，可能2-0、3-0，无端端清风扫爽咁赢捻咗场波都仲得嘅。所以我完全唔知点样去。 总之咧，即系我觉得你啊肯踢咧。即係佢嗰種體力化同埋咁多高衝型球員咧，上面克羅地亞係好吃盡苦頭嘅。 你問我咧，如果佢肯踢， 但一定要肯踢。 我如果你問我佢第一樣嘢，佢肯踢以咁嘅人腳嘅話，呢組 我覺得第二嗰個位 係佢， 係佢就唔會俾我去諗到冰島呢隊波，即係我都會摟緊克羅地亞走、okay? 因為我覺得 哇，我覺得我想俾人種族歧視，想去清洗你， 咁你先有對阿根廷喺度嘛，係咪先？如果你因為你問我夠速度、體力化、炸呢隊波。夠曬㗎喇 ,ok, 同埋打慣你始終都係嗰句班友仔係真係打英超。咁、我覺得我信呢樣嘢，但係最重要都係嗰句囉，先決條件係你肯踢。 唔係另一樣嘢就可能你個後防就大家唔係好熟悉嘅，即係唔知佢嘅實力去到邊囉。即係你問我會 concern 係嗰個位究竟係即係會係沙地阿拉伯式嘅防守啊。 佢哋班友呢就冇一個係喺頂級聯賽效力。 係啊、 有一個就車路士嘅青訓呢叫咩奧美路。 呢、這個 奧美路都長期係外隻。 唔關事㗎啦。 外隻球員 名㗎嘛。 係啊，咁啊。其咁啊，有一個白里頓踢嗰個唔知咩人，又喺白里頓都冇正選，係成季冇踢過波啊！ 係啊，所以 其他都係咩土超啊，咩北非仔啊， 所以其實尼亞利亞嗰個後防係大家有成日留意。 咁可能 係侍龍定係侍從呢樣嘢都幾影響。 可能過多兩年睇下阿仙奴稱翻阿扎伊可唔可以？ 係啦、 啊，可唔可以做下尼亞利亞國腳啦？咁啊， 唔好 阿扎伊啊！ 你唔好成日搞阿扎伊， 見到 我知你好中意 阿扎伊，去咗英冠啦，依個洛特咸係咯，阿扎伊，阿仙奴稱翻。喂，你都想起親身啲成才啊！ 你都想伊和比可以 炸伊的架， 唔係俾人叫契仔噶嘛？ 唔係伊和比，等我講一講啊！咁啊，嗱，其實講真，踢尼亞利亞就同踢阿仙奴唔同嘅，認真第一樣嘢，因為阿仙奴好多時都會將佢擺喺個邊位度啦，又間唔中將佢擺喺一個意圖取代奧斯爾嘅位置啦。OK， 但翻到尼亞利亞嘅時候咧，佢就完全係踢奧斯爾嘅位啦。咁啊，完全係俾佢愛嚟派牌又或者之類嘅嘢，同埋留意佢側邊啲翼呢係真係翼嚟嘅。 係 留意好重要，呢個嘢唔係廢話嚟 㗎， 係喺阿仙奴嗰啲翼唔乸係翼嚟㗎嘛，但係喺呢度嗰啲呢係真係翼嚟嘅。咁所以伊希拿祖嗰扎嘅入攝同埋本身伊和比本身佢自己可以同伊希拿祖嗰啲交換做突入嗰啲位嗰、個 chemical 呢嗰、個發揮嘅效率呢係一定高過喺球會嘅。OK。係啦，所以伊和比喺訪問裏面都話其實自己最鍾意踢嗰個位呢就係而家國家隊嗰個位咁樣。咁、你上場其實睇返對英格蘭嗰場熱身賽裏面呢，其實伊和比的而且確無論係個走動或者個傳送裏面呢，的而且確係成為咗尼亞利亞嗰個小小嘅核心嘅。係啦，咁所以你問我以一班比較喺英超有戰鬥力嘅青年軍對一班咁樣位置嘅克羅地亞球員嚟講呢，我自己呢就覺得尼亞呢有機會偷到克羅地亞嘅、但係偷嘅啫，係啦，就冇可能係冇可能同佢對策，冇可能嘅，但係有能力偷囉，只有咁講。 咁我自己最後就真係想睇伊恩拿祖喺國際舞台上，始終由佢喺世少杯開始呢、這個球員即係喺即係真係一個話你係覺得一個天才型嘅球員嚟嘅，即係以一個17歲年紀係啦，即係嗰啲嘅用波啊，嗰啲嘅創造性啊，啲傳波嘅質素啊，用波技巧係一個係超成熟嘅球員。咁當然佢之前喺曼城作為一個奇兵嚟講，你見到咁，但係今年去咗李斯特城其實係失望啦。咁大家都覺得佢嘅出場機會唔係好多啦。咁啊，我諗呢個世界盃係希望佢可以證明翻佢本身應該有嘅潛質。呢、這個就係我自己想睇嘅位。咁啊，對面就我諗特別留意就係中堅位置。咁啊克羅地亞係啦，因為高魯卡其實喺因為佢之前喺火車頭就傷咗大半季嘅，咁去到季尾其實就復出，咁就狀態係 keep 到嘅。咁另外就阿維達仔啦，係啦，即係呢個曾經打過機會但係冇嘅，而家去咗土超打 比利 達斯啦，係啦，咁其實就佢咧應該都會被安排打一個閘位嘅。咁呢個球呢、這個安排其實我自己覺得係好嘅，因為佢係一個非常之無盡嘅後衛嚟嘅，即係咩意思？就係、是、哇，總之就有波就係，我真係好有球味啦。但係佢就係會係唔係都殺嗰啲嚟嘅。咁我諗作為一個後防球員，你覺得係唔係都殺呢？其實唔適合打中堅啦，係啦。咁啊，係啦。咁但係即係佢打邊路嚟講，個防守就一絕㗎啦。進攻就真係會就係廢，因為佢本身係中堅球員啦。咁啊，我諗呢樣嘢係即係呢幾個點係值得即係睇下究竟，譬如頭先正如EV 所講啦，究竟。伊和比嗰班同埋伊恩拿祖嘅配合會唔會有機會偷到洛夫雲加高魯卡嘅後防啦？定係其實克羅地亞係即係完美壓制咗尼亞利亞，係完全係 波都用得到。咁呢個係就係呢場波嗰個 variety 又可以去到咁大。 我話 update 少少啦，咁我哋曾經請過呢個克羅地亞嘅死忠㗎嘛，佢有個太宰啦，咁啊佢有一個 page 咁再先克羅地亞咁啊，佢就 update 咗咧，咁佢克羅地亞就可能變陣出擊呢個尼亞利亞，佢就比較主攻啲嘅，咁啊後防四個咧，中間出洛夫雲同埋維達，佢話咁啊閘位就華沙高啦，咁啊右閘咁啊左閘就史川力啦，咁啊 好廢， 中場都幾進取啊，出冇乜防純防咗中場摩迪搭呢個拉傑迪喎，咁其實兩個都雖然唔係純防咗，但係都啲搶截都 OK 嘅，係 冇錯。 咁啊四件咧，佢就話出曬四個最 fit 嘅球員噶嘛，列碧啦、佩列石啦、卡馬力就轉去踢進攻中場個位啦，同埋呢個文素基治嘅踢正中鋒係啦。咁啊，尼亞利亞班名不見經傳嘅後防受唔受到呢個克羅地亞嘅衝擊咧，就再睇啦，或者會唔會？斗入波多呢 系啊， 系啦，咁我都希望见到嘅，咁咪四比三啊，咪呢啲咁。 你利亚系应该俾啲娱乐性我哋嘅， 系啦。咁当年其实98世界杯，西班牙对尼亚都好似三， 好经典嗰场， 好经典啊， 高质素嘅球。咁但系嗰阵时嘅靓啊，好捻多劲人啊， 都系， 即系 咁啊咩奥里 树 奥 高 查，佐治芬尼迪啊，乜都巴巴若高啊， 艾摩卡， 艾摩。 阿 加荷華， 阿加荷華係啊，阿摩卡治好似都仲喺度嘅嗰陣時， 太多啦，太多啦， 咁啊真係好犀利嘅嗰陣時嘅，嗰對係黃金嘅超霸英嚟嘅， 係啦。 你問嗱好啦，最後啦，即係如果你話星期六晚啲嗱，先講咗今晚啲波啦，今晚啲波嘅我貼咗出嚟啦 ，OK。你問我就我要烏龜，我要摩洛哥，同埋我係唯一估唔到一樣嘢，我真係估唔到西班牙啫。你俾我揀個西班牙和或者贏嘅，我就咁你話跟住我去星期六嘅話咧，如果夾硬要我袋，因為星期六我唔係太有信心嘅，即係如果你要我揀嘅話咧。我諗我要對秘魯射落去尼日利亞度啦，即係我反而我要咁啦，你可以包埋法國嘅，咁阿根廷我就真係估唔到啦，我寧願睇算啦，係啦，係啦，好咁啊，差唔多咯，世界盃， 係啊，咁啊，我哋禮拜日都會有呢個世界盃嘅特別節目嘅， 冇錯。 系啦，咁啊好啦，咁啊最后啦，十分钟嘅时间系咪啊？ 系啊， 十分钟嘅时间。 最后我哋三千蚊可以拉低先嘅。 系啦，咁啊我答一答啦，答一答啲网友先啦。咁啊话说，琴晚就有个贴就有人出咗个 sportcast，OK，、咁然之后咧就惹嚟一大扎嘅大家讨论又好，拗交又好，好咁啊先讲咗少少嘢先啦。咁其实足球频道呢、這个嗱应该咁样讲嘅，因为其实呢一轮咧都 at 咗好多新嘅网友 ，OK 或者新嘅听众。咁其实咧可能好多听众或者网友都唔知道其实我哋个通系乜啊所有事。咁其实讲翻先啦，我哋个节目啊，2009年3月啦，就其實由當時 My Radio 就拆咗出到嚟噶，咁啊拆咗出嚟之後咧，其實一路都講緊一樣嘢係咩？就是、上網睇波嘅，我哋就咁嗰陣時，因為第一樣嘢啦，嗰陣時一係就 now， 一係就有線嘅關係，其實而家都係咁嗰陣時就係話啊，呼籲下大家上網睇啦，上網揾 link 睇啦。嗰陣時就我記得嗰陣時好似都係用緊 sportcast， 唔知點樣 search sportcast 嗰啲啦。 係啦，嗰陣時 search link 去睇，咁其實一路都係呢個態度，呢個痛嘅。OK， 咁所以即係先同翻各位網友聲就話，點解我哋一路都話喂 post 啲 link 出嚟 ，post 啲所有嘅成啊？咁另外一方面嘅就係、是、唔開名去講邊站網友啦。OK， 其實有站內地網友咧，一路都深入嚟咗我哋足球頻道嗰個 group 嘅。咁然之後咧，其實咧亦都呼籲翻我哋，就話佢哋咧就唔會開例如中央台啊咁樣成，佢哋就自己咧真係去 search 翻嗰個 showcast 嗰個曲啦。OK， 然之後就總之就上網揾 link 睇波咁樣。咁所以今年 OK 點解出個 banner 喺成個即係我們的世界盃裏頭就講咗一個。即係一個六個字啦，上網睇、上網聽，就其實呼籲咁樣嘅。OK， 咁所以即係呢度回應翻先啦，就話喂，點解有直播都要睇？咁呢個係我哋對於 OK 睇波嘅態度嚟嘅。好啦，再講深入啲，就係話有陣時唔係話乜，今次大家都知道，即係64場波裏頭，好似今晚咁計，當然啦，我哋頭先都有睇 Feel TV 嘅時間係播緊呢個烏龜對呢、這個咩啊埃及 ，OK，、嗯、但我想睇下一場咩？冇，我睇唔到摩洛哥對伊朗喎，係咪先？跟住我又要等到西班牙對葡萄牙，有陣時個大家應該去反思一下就話，唔係個電視台安排嗰19場免費波放出嚟睇，我哋就要去揀去睇，我哋冇得揀嘅其實 ，OK。應該調返轉嘅就係、是、其實個電視台係應該放曬64場波出嚟俾我哋睇，我哋去有得揀㗎嘛，唔係話人哋為乜我哋就要去睇乜㗎嘛，咁所以我哋先有呢個態度就 OK， 既然你放19場波我就乜撚都唔睇唔睇，然之後我就上網 search 嘅啫，就其實個態度就係咁簡單㗎嘛，冇理由我哋仲要係你放出嚟我就食㗎 ,OK, 呢個放返落去外邊嘅心態就話，喂我哋唔行一步去做一啲嘢去改變嘅時候嘅話，人哋喂俾我哋食就要食㗎喇。即係好似咁，高鐵係咪要食啊？冇啊，冇人走出嚟搞嘢，咁咪食撚咗囉，係咪先？返返嚟另外一方面，點解我會講嘅就係話 ,OK, 一路我都有留言嘅 ,OK, 留言咗返返嚟講嘅就係話個 group, 你鍾意退就退，大家唔同意呢度可以退個 group 嘅。OK, 節目亦都一樣，大家唔同意聽就可以唔聽嘅。唔係話一句發晦氣嘅說話，而係想話返俾大家聽嘅就話，你其實係真係有得揀嘅。OK, 你覺得呢個 group, 足球頻道俱樂部呢度有好多人好 bias,OK,、okay? 好有好上晒頭嘅話，你可以去返Red Girl Soccer 個 page。Red Girl Soccer 個 page 其實好新聞性嘅嘢，你可以去嗰度留言，嗰度亦都會有唔同嘅聽眾或者網友。或者路人甲月丙都會可以喺嗰度去講返一啲關於新聞嘅 news。OK, 如果你是球會嘅話 ,OK, 我哋有兩個球會節目啦，一個就係電視兵兵，一個就係利舞台，你可以入返嗰邊嘅 group 入去。 三個啊，曼聯新聞啊。 等等先，當然曼聯新聞呢就唔係我哋自己製嘅，我哋自己借返嚟嘅 ,OK, 咁你亦都可以入埋去曼聯新聞度去睇返曼聯嘅 news,OK, 咁你係有得揀㗎嘛，唔係喺呢度㗎嘛。 等我補充句先，如果你想要啲唔係幾高質素嘅，又或者平庸啲嘅話呢，龍頭嗰邊係絕對歡迎大家。龍頭嗰邊係嗱、 okay, 即係你又唔係要好新聞好真實性啊，又唔係要好有分析性，又或者你鍾意啲好獨特嘅見解啊，龍頭嗰邊係絕對歡迎大家。 佢好撚獨特㗎。係 啊。 佢講巴西，佢可以話卡斯美路唔係巴西嘅正選㗎。佢話最近無啦啦 Friendly 用到個卡斯美羅，咁呢個又有啲擔心乜乜乜。卡斯美羅一齊個外圍賽，除咗鄧家階段係絕對嘅正選嚟嘅，有冇搞撚錯、啊？ 冷靜啲， 睇波 好冷靜， 你哋都冷靜。 仲有一個台仲撚搞笑話，巴西踢乜撚嘢4-4-2、4-2-3-1，幾時有踢過啊？佢踢4-3-3嘅，滴滴上陣之後有冇睇波啊？ 嗱， 巴西頂級球隊都唔撚做功課，會死咯，大佬，係咪先？ 嗱，第二點， 喂，我唔係話自己嘅見解 ，OK， 但係你起碼要真先得嘛，知你我屌你老母係咪先？你喺度鳩吹機誤導大眾，又話自己貼中乜乜乜，喂，風水佬呃你10年8年，呢啲伎倆真係唔好喺足球嗰度搞啦。 係啊，有冇講過俄羅斯啊？我冇聽。 有㗎，有。我俾啲，我俾啲資訊你。 我呢啲都係風水佬嚟嘅啫，係咪先？ 繼續啊， 第嗱第二點啦，就講到嗱討論 ，OK， 嗱講真呢度，無論係任何一個。我哋先講先啦，成班足球嘅兄弟主持人都好 ,OK, 大家都有隊愛隊嘅係咪先，嗱講真，如果愛自己嘅球隊呢，你問我呢，冇中立性可言嘅，一定有 bias 喺度嘅。呢、這個我呢、這個我自己覺得嘅 ,OK, 唔代表大家啦，但你問我一定係㗎啦 ,OK, 你問阿夏爺又好，我插你對車仔嘅夏爺一定會反擊我嘅 ,OK, 係 啦，然之後我話俾你聽，我督屎前去雲家你食屎啦，跟住佢會話老廢你食屎啦咁樣講嘅 ,OK, 一定係咁嘅，呢邊大家都係咁樣㗎啦，討論無論拗交都好，先講咗先。嗱唔好講老母,OK, 呢個係必然一定會踢嘅，講真我是 Red Girl 的負責人，你屌我老母，我冇乜問題嘅，OK, 我只會同我媽講 sorry, 我喺我嘅角度上好輕輕嘅嘢嚟嘅啫 ，OK, 但係如果喺個 group 裏頭或者 Red Girl 任何一個 group 裏頭，屌我哋任何一個主持人 無論是 Chip App 又好，傑斯又好，靠仔、EV、Tommy、京一，甚至師兄、慈山、史主持、家健或者其他所有幫過我們做節目任何一個主持人都好，講明先，是一撚定會踢你走的。OK， 因為成班主持是什麼呢？其實大家不計足球，其他都是大家是無常去做 Regga。 OK， 那這個是我們對於欠了大家的主持，亦都另外一方面的是說，既然在這裡做得 OK， 批評沒有問題，但是人身攻擊的話一定是踢你走的。 但我、OK? 但剛才我都屌了很多人多次老母、 哎、那你我不知道你怎麼說嘛，是不是先，那在有些討論上我踢你啊 OK， 跟著屌你老母這樣的嘛，是不是？那所以回來說的就 OK， 這個是所有 Regga 開出來的 group 又好 page 又好的一個規矩來的。 OK， 麻煩各位尊重這一點先、OK， 是啦。好啦，最後多一個問題啫，啊唔係最後嘅，仲有多少少嘅。咁啊，嗱點解我會講話嗰兩個係利輪呢 ？OK， 無論嗰個係慢狗又好，熱狗又好，亞記又好，曼城都好，我都係會講。原因好簡單，翻去第一點咧，就係話呢個我要俾翻個 credit， 其實冰冰嘅，冰冰一開波即係開始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咁我亦都希望嘅就話，因為嗱，調翻轉咁講 ，DS 我冇辦法聯絡到啊，即係曼聯新聞呢一， 好忙佢好忙， 我真係聯絡唔到，揾唔到佢。咁 Tommy， 因為佢個 Facebook 死咗， 係啦 ，Tommy 我都即係同埋 Tommy 講，同埋所有嘅即係希望 Regga 嘅各位兄弟又好，所有嘅主持都講，盡量呼籲下大家真係上網去睇波啦，係啦，即係啲人話，喂，屌你睇波抗爭坐，即係有乜嘢抗論制度，可能冇嘅 ，OK。但我只係話俾一樣嘢咯，我唔講，我唔會講我做過啲咩咯。但我好肯定話俾你聽，之前一路大家度一啲嘢，唔覺得有少少改變嘅話，你改變唔到嘅，齋坐喺度。我夠膽講一樣嘢喺度嘅就，我一路都冇做一件事，我覺得我係對得住良心嘅 ，OK。總之係咁樣，係啦。即係你哋可能個個都會做㗎，但我係夠撚膽唔做㗎，拉咪拉囉， check 咪 check 囉，查咪查囉，係咪先，你咪有開告票俾我囉，我驚撚你老母啊，即係對住個政府講嘅，係咪先，呢樣嘢係預撚咗俾人拉㗎啦，乜撚嘢所謂嘅出得嚟嚇，預咗要話呢八個字記喺度。好啦，咁啊，即係所以即係返返嚟講呢，就希望盡量呼籲返大家真係上網睇啦 ,ok。咁啊，最後多一個問題啊，我都覺得幾搞笑嘅，即係嘥少少時間去答啦。咁啊，有個網友好得意地問一個問題：喂，鴨寮街啲盒 ，OK？ 如果買翻嚟睇波，咁你又覺得佢係點啊？你問我，你問得呢個問題 ，OK？ 個盒就播緊強國波嘅， 嗯， 咁咧 個盒強國出嘅， 個盒係強國出嘅 ，OK？ 咁啊。但當然啦，翻翻嚟講嘅就話，大家有陣時喺強國度都要為工作為碗飯 ，OK？ 咁你實點都要喺強國度食飯噶 ，OK？ 但翻翻嚟講呢樣嘢好簡單，你特登去鴨寮街買個盒，為咗睇世界盃，你覺得嗰件事係免費嘅話，咁就等同於一啲人講泛民就冇撚用，將啲票投返俾建制一撚樣嘅啫。我淨係覺得恥笑嘅啫，係撚咁簡單，唔好再問啲咁低能嘅問題啦。係啦 ，OK。 好，咁我有啲補充嘅。咁阿的就話頭先喺其他 group 嗰度講啲人老母就唔得嘅。咁啊，冰冰個 group 咧，我就有啲特別嘅 mention 嘅。如果你係屌龍頭老母咧，係冇問題嘅。係歡迎嘅。 邊個？邊個龍頭啊 ？sorry， 龍頭咪而家你 龍頭啊？ 龍頭咪姓袁嘅咯。 哦，嗱呢啲佢嘢仇口嚟嘅 ，OK 啦。 呢個係冇問題，同埋歡迎大家。 唔關我事嘅。 同埋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我自己就冇講撚到咁偉大、咁有原則上網睇波係一個抗爭嚟嘅。我冇闖老嗰啲咁世俗亢奮嘅。我淨係想同大家分享一樣嘢就係、是，我上網睇波，我係睇到一啲令到我更加了解自己球隊嘅波。 係。 因為我初頭我都如果我淨係跟住個收費電視，可能我淨係睇到一線隊嘅波。但係原來當我了解到上網睇波可以有咁大自由度嘅時候，我可以揾到女子隊、友誼賽、青年軍，甚至乎沙灘足球隊嘅阿仙奴地睇波。 我係我係覺得只個世界大撚咗好多，又或者有時悶嘅時候，我上網揾波睇嘅時候，我可以揾到對唔知乜鬼阿爾及利亞聯賽、尼日利亞聯賽咁樣 巴甲。 是啦，你巴甲都仲算係叫做主流啲呀、你真係可以搵到啲山卡拉聯賽呀、五人賽呀、傳奇賽呀，呢啲係可以擴闊咗自己足球嘅眼界。即係我自己會視為一個新嘅學習途徑啦，我就唔會話係啲咩抗爭嘅，但係我好鼓勵大家去做呢樣嘢，尤其是當有一啲足球係香港個 copyright 係涵蓋唔到嘅，即係冇嗰個所謂違法嘅問題嘅，咁何樂而不為去嘗試也去學習呢一種方式去接觸更加廣泛嘅足球呢？ 同埋你網上睇乜，即係你抗爭就另外一回事，有好多方式去抗爭咁啊。其實 EV 都同我即係我想講嘢同 EV 差唔多，因為你上網睇波係睇到唔同國家點樣製作呢個世界盃，或者好多嘅 different 嘅評論呢，其實佢哋係好，佢哋嘅眼界同埋睇法呢係對於自己嗰個足球嗰個理念或者即係分析係有一種啟蒙，同埋 我想講係一種 得益嘅。呢啲我相信在座各位都應該經歷過。 我想講個三步、 所以呢一樣。另外呢一點都係我哋想提倡嘅嘢，唔係話想話大家咩犯法或者乜乜乜，呢個係另外一回事，即係抗爭你個手段。但係如果你咁樣即係去上網睇喺第二個國家製作世界盃節目，其實係真係你會有第二啲體驗囉。對， 咁咪或者咁樣，我講個例子呀，我話大家都知道我鍾意睇女子聯賽，我發覺喺英國女子聯賽嘅製作是比男子聯賽的製作更加認真的。這些大家都可能喂真的不知道。你想想女子聯賽是早九個字開 show 的。有一隊 team 會在個球場那裡訪問球員、教練甚至傳奇。有一隊 team 會在個廠裡面 go through 那隊波上每那兩隊波上兩個禮拜的比賽近況。嗰啲傷患嘅陣容，高呼埋個聯賽榜點樣點樣，再搵埋啲名宿去評價嗰場波，然之後半場嘅時間仲要捉啲球員教練一齊嚟講嘢，呢一啲足球嘅製作嘅嗰種叫做 認真啊 ，你係真係上網睇波去睇其他國家嘅電視台，你先至可以了解到，而唔係淨係留喺個電視箱裏面睇而家嗰啲開 show 之前，同大家玩下遊戲先，改下歌詞唱下歌先。好啦，咁多位觀眾，我哋問問題拎獎品喎、唔好意思，真係喺香港，自從我上咗網睇波去了解到呢一啲電視嘅製作時候，我真係覺得香港呢啲垃圾。 唔係，我哋亦都唔需要話歧視鍾意睇嗰啲嘢嘅人啦。係 啊， 咁唔需要你，因為即係家家有球啦，係咪先？咁有啲人可能真係鍾意咁樣去睇足球，但係呢個絕對唔係我哋 Regis 先想所提倡嘅理念囉。 係啊， 如果你鍾意嗰啲嘢就冇就唔需要。 冇問題 嘅，唔需要理我哋嘅其實。 冇問題嘅，我哋只係話俾你聽，我哋從網上睇波，我哋就體會到呢啲嘢啦。咁我哋就希望將呢啲嘢同大家分享，希望你哋亦都可以參考或者嘗試下去接受呢樣嘢。當然有聽眾話：喂，咁我19場我好滿足㗎喇喎，我真係人哋覺得喂呢啲起碼精選，我又唔想睇咁多，冇問題㗎。即 係 正如我哋頭先都係咁㗎，我哋其實可以上網搵拎嗰場波㗎，但係點解我哋照睇呢一個方便囉。真係㗎咋。 家家有求啦， 大家即係完全係我哋唔係話一定要堅守上網睇波呢樣嘢，而係當大家有能力或者係有時間有空間嘅時候，可以嘗試去接觸呢一啲去了解更加大嘅層面。 咪同埋最重要嘅意思咯，最重要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嘅係，即係我覺得咧搞咗咧，即係 OK 由做網台開始啦，即係差唔多，我唔可以話好老，亦都唔可以做咗好耐，但係 around 十年啦，我成日都覺得一件事嘅係，即係其實大家係有得揀嘅， 冇錯， 係啊，即係。從呢件小事啦，我覺得小事睇到一路放大去睇，無論係節目又好啊，所有嘢都好，即係我想講，喂，大家係有得揀嘅，唔係冇得揀嘅，唔係話你坐喺度，屌點解咁撚樣就係咁撚樣？喂，大佬啊，你可以選擇去熄撚咗電視佢，或者熄撚咗個 website 佢，或者熄撚曬所有佢都仲得㗎嘛？唔係話原來係咁啊，就咁咯。即係呢個好重要囉，如果大家都覺得原來係你連呢啲嘢都覺得冇得揀嘅時候嘅話呢， 喂，屌真係冇撚得救㗎、個人係。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我覺得揀呢個好緊要嘅。咁我覺得你問我公道啲講呢，就係、是、我覺得 even 係你可以選擇就係買64場嚟睇嘅。係啦係啦，即係我自己 覺得。嗱呢度講埋呢度分享埋即係 ,ok, 大家可能覺得喂我俾幾嚿水呢睇64場啫，即係做生意嗰啲呢，我話俾聽啦，即係ok, 唔怕講，我幫茶餐廳老闆，因為同佢熟咗，跟住佢開頭世界盃問喂我想播咁點喎，好貴喎，叫我幫佢問佢，我即係叫我幫我打電話問佢又問啦。原來呢如果你係地鋪咁計呢，你商業用途嘅呢，今次個 contract 呢係我諗大約一個月9000多蚊到啦，咁要簽18個月嘅、然之後喺世界盃期間呢冇記錯啊，應該係46000多蚊個月要俾落去嘅、額外俾落去嘅，咁、所以其實幾重比下㗎，佢、其實想咩呢，佢無他㗎，佢見到有啲人有即有其他嘅餐廳有得播，佢想播去吸引㗎嘛， 係啊， 做希望做多啲生意，佢都想例如做80蚊一個一兜飯加一杯嘢飲咁樣、一樣嘢，咁但係佢都話嘩我計完條數我點做呀，係呀咁你點做， 咁佢咪唔做囉， 係呀 佢咪揀唔做囉， 咪唔做囉， 佢咪揀囉， 係呀，跟住 咁佢揀做嚟講，你都有冇可能係屌鳩人哋點解你揀嚟做㗎嘛， 係呀，跟住佢問個問題，佢話有冇其他方法，我話有，但係個問題你博唔博囉，我都同佢唔係我都同佢講 過咁呀，插 podcast 嚟播呀， 唔係我同佢，佢都有同佢講，喂佢話聽到有人哦，真係幾十歲佢都識㗎。佢話佢都聽到話，喂有好似其他唔同嘅話，我個問題係你開門做生意實有人 check 㗎。我話你 check 到你賺麻煩，你仲要律師上身，即係隨時法律責任上身。我話你唔好搞呢啲嘢啦，算啦。我話你開門做生意嘅話，係啊，咁所以其實係即係有時再諗深花塵嘅係，其實件事明明係應該。唔係去咁樣去掠㗎嘛。 係。 但係最終都係咁樣去掠囉，係呀。即係大約係咁樣啦。係。係啦。 不過真係我自己係我同意抗爭，我亦都係一個網上即係叫做咩呀，睇上網嘅即係長年支持者，睇差唔多睇咗十年㗎啦。咁因為係經濟原因嘅，我係經濟原因咁啊，買唔起或者覺得都唔抵買，都屋企人都負擔唔到。 我未做咧假之前我都係 啦，咁啊都係上網揾任何嘅link。 我就好簡單啫，你問我，我呢度係最奪嘅，大家都知㗎啦，幾樣嘢啫。我 OK， 我要睇嘅話，我想睇我冇得睇嘅，我就唔睇。第一樣嘢我就咁樣揀。第二樣嘢係咩咧 ？OK， 我要睇，咁我咪出去睇咯。我出去睇嘅話，灣仔有幾間酒吧咧，佢就唔係博。猫或者友善嘅，我只可以 泰星啊嘛， 可以咁样讲，佢唔系泰星嘅，唔系泰星嘅，系啦。 总之有佢哋方法啦。 系啦，咁我就嗰阵时，我就去好似英超咁，我就会啊落去睇咯。OK， 咁啊企喺街度斟杯啤酒，就系咁样噶啦。我有阵时咁样去睇嘅， 即系其实可以有好多。 杰斯成日都穿我嘅，哇你又贵啦，晚晚100几蚊第一场，冇话算啦，冇乜所谓啦。我 系 咁样嘅。 系啊系啊，唔系即系我觉得个选择位系。即係我真心覺得呢，雖然我哋好提倡咗，即係其實係即係上網睇波好啦，但係我真心覺得其實我哋又真係唔需要屌鳩一啲佢真係睇View TV 或者甚至乎之前睇 TVB 嘅人嘅、我覺得即係當然可能係佢哋即係我覺得真係有好多人有唔同嘅取向，頭先大家所講，即係我哋鼓勵大家去睇網上去尋一個更闊嘅足球世界，但係又真係唔需要係即係去指責。或者重力去指責一啲人，呢、這個就是我自己，即係可能同阿迪啊，同甚至同阿傑斯有啲唔同嘅感覺、就係、是，即係可能我覺得其實又係咪需要咁狠勁去話佢哋，或者甚至可能有啲人真係無知嘅，我覺得係咪真係要去到 我覺得件事呢，嗱我咁樣睇啦，我覺得係無知多嘅，咁無知嘅責任呢，翻返嚟講呢，就其實係我哋呢度咁多個人要去。講嘅，所以點解今晚要講一次嘅？其實呢度一向都係咁樣呼籲嘅、 啊、 ，OK， 即所以先會咁，因為真係嘅以前咧，我記得咧早幾個月前咧，我記得係2200多個定2400多個人嘅，我後尾呢兩日我諗翻，哇點解3000多人多咗成1000人入咗嚟嘅？即咁，所以點解我就話 OK 冇問題，咁所以就係話點解今晚去講咧就係咁解，講翻少呢度嘅啫， 好， 最後一樣嘢啦，無論你係支唔支持 Vega 又好。或者你支持邊隊波都好，最鄙視嘅一樣嘢就係話咩呢，就係 OK 嗱，唔好話神香港 冇改變，然之後又屌啲泛民，有乜撚嘢用 ？OK， 建制又點點點，有機會俾你走上街，你就上街。7月1號今年 ，OK， 即係講真嘅，無論你支持乜嘢或者唔鍾意邊啲人都好，你係一個香港人，你覺得你喺生活上或者政府對住個政府，你有好多嘢不滿嘅 ，OK， 上街啦。可能之後你冇機會上㗎啦 ，OK， 啲嘢根本就一路都殺埋嚟，就唔好喺屋企。呢樣嘢就唔好做啲咁嘅嘢，喺屋企上網打飛機，怨怨又要屌鳩人，屌鳩人又話其他人唔做嘢，點知自己係唔撚做嘢嗰、那個 ？OK， 係啦，所以呼籲大家七一 OK 上街，希望七一見到大家 OK。 係啦，呢、這個都係嘅，係啦，即係唔好淨係即係做鍵盤戰士呢樣嘢，都真係幾無聊嘅，係啦係啦，同樣都 係啦，咁、臨結束之前啦，咁啊家健好有心啊，喺我哋足球頻道嗰個 group 嗰度咧，就寫一篇賽前嘅論戰嘅文啦。 係啊， 咁希望大家咁啊欣賞下啦， 文字版啦。 係啊，大家留意啊，我而家有睇緊啊。 另外咧，再喺呢度咧，都同大家講講啦，如果有時間嘅，咁家健係錄咗9集嘅我們啲世界盃單機版嘅陣容嘅預測。我諗喺呢度我哋都要代表曬成個 Red 先嘅足球嘅團隊去多謝家健，因為其實今年我哋夾人生真係好難做到呢一樣嘢。但家健係一個人，你諗下，嗱我唔好計多啊，一集一粒鐘，9粒鐘， 係 8支隊伍，再加一個自己嘅分析，係真係好有心，好有心。所以希望大家就即係點到俾個 like 或者俾 like share 支持下家健， 或者打上下啦， 打上下啦。咁最尾都要即係循例都要講講個 number 嘅，係咪先？即係依啲就唔好意思啊，即係咁多位，即係嗱，匯豐銀行啊，652593039838啊， 好， 或者 PayPal 入落 Red 先到都、OK。 你撚捐錢收唔收啊？ 共產黨到手 ，OK。 咁樣，共產黨就唔該列明係共產黨捐 啦。 咁唔係，我真係想知道一樣嘢，你係咪黨員啊？呢度講真㗎，我真係好想訪問個黨員㗎，唔係講笑啊。究竟係咪需要俾32.6啊，定係點樣嘅咧 ？OK。最後一件事。唔好追我有筆相啊！今個禮拜冇筆相， 冇錯， 冇筆相啊！筆相係休息一個禮拜啊！好，星期日再見，拜拜。